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酝酿，第九十集。苏秋鼓励人的方式非常要命，他一边让迟志涵不停地看他们两方人马用令人发指的谣言摧毁了程乙的名声，最后还跑出来几个号称在程乙工作期间被冷暴力对待的漫画助理，言之凿凿地指控程乙心理和生理上都已经不再健全。官博的沉默让粉丝们解读为默认，网上甚至开始了焚书活动。另一边又一直在他身边碎碎念，关于集团股票的损失，关于程乙这个名字的经济损失，以及如果他失败，程乙这个名字会随着这一波无法翻身的谣言彻底消失。当然还有最重要的，齐城的记者发布会能不能成功，这个治疗方案的终点能不能顺利到达。连续4天16个小时的疲劳轰炸，迟志涵从一开始压力大到胃痛耳鸣，到现在麻木的只想让记者会尽快召开，早死早超生。第三天的时候，一些评论下方开始有人询问程乙和唯一合作过的女司厨迟志涵之间的关系，这星星点点的消息很快被有技巧性的燎原，而苏秋这一方一开始用了粗暴的手段直接施压删帖，然后在燎原之后采用了和放弃程乙身份一样的抛弃方式，迟志涵的身份很快被人肉了出来。 先放弃程乙，再放弃你，让对方认为我们退无可退，你再给对方一记强力安慰，如果这样还不如圈套，我苏秋从此退出公关界。 苏秋拍拍迟志涵的肩膀，再次给他施了新的压力。苏秋今天的指甲是金色的，笑起来的时候，迟志涵觉得他整个人都金光闪闪。好想把他放在神坛供起来，太不像人了。记者会的前一天，齐城和迟志涵视频到很晚，一遍又一遍地预言整个记者会的流程。真到了最后阶段，齐城反倒不劝他放弃了，而是无比耐心地和他确认每一个问题，回答的语气，预先设定好的微表情，习惯性动作等等细节。齐城不放心，在过流程的时候，好几次手上的监测仪又开始唱上学歌，眉心一直微微皱着。过问题的时候，语气却温柔的让迟志涵心里面一荡一荡的，有种被妥帖保护真实的感觉，甜滋滋的，让他整个人都像是浸在糖水里。 如果真的紧张，打错了也没关系，最后还有我呢。程乙的名字，不要就不要了，我还没丢下画笔，换个名字也一样。 你黑了屏蔽器？ 要不然齐城根本不可能知道的那么详细。齐宁在齐城面前实际操作步骤一个字都没提。齐城供认不会，迟志涵咬唇不想说话，他收回刚才甜滋滋的感觉。 你说我吵不过，所以我试着跟他们吵了一下。 齐城动了一下电脑上的摄像头，笑着摇摇头。 结果你是对的，我吵不过。 他居然会转移话题了。 心跳没问题吗？ 他什么都能黑，难保为了看这些评论直接黑了监测仪。 没问题，我没有那么在意那个名字，我只是喜欢画画而已。我怕心脏受不了，所以出现你的名字之后我就没有再跟。 知道这一切都是个局，却仍然无法忍受迟志涵被不明的网友恶意的品头论足。 明天的招待会你也不许看，我认真的，你如果看了我会发飙。 好， 必须不能看。 迟志涵压着嗓子盯着摄像头，齐城仍然点头，保证的更有力了一些。 事情，我从来不会反悔。 齐成知道自己的承受能力，他不想辜负了迟志涵这几天的努力，所以明天的记者会，哪怕迟志涵不说，他也不会去看。他必须用最好的状态去面对他的记者会。十年来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十年来第一次终于可以为家人，为自己喜欢的女人主动做一些事，让所有的一切告一段落，让爷爷临死时念叨的那一句团圆就好变成事实。踏入记者招待会大厅的时候，迟志涵发现苏秋的鼓励方式非常有用，所有的答案都已经背得滚瓜烂熟。记者阵营前面几排有苏秋特别叮嘱他的几个人，也都穿着事先说好的衣服，各就各位。他完全没有紧张，甚至在闪光灯频繁闪起的那一瞬间，很快速地低下头，两手看起来像是下意识扯了扯今天穿的正装外套。上台的时候，高跟鞋还稍稍崴了一下脚，配上他今天苍白的妆容，拍出来的画面绝对是被迫的、被欺负的、努力站出来的恋爱中的女孩子形象。记者会一开始进行的十分顺利，问的问题都是事先商量好的，回答的时候有人精一样的苏秋特意标注的小动作，再加上昨天和齐成的预演，迟志涵看起来无措又可怜。在承认和程乙的关系时点了两下头，就再也没有抬起来过。他的发型也做了特别的设定，蓬松混乱的，像是不知所措的孩子。再一次因为问题抬头，迟志涵的眼里已经含着眼泪，后面的访谈变得更加顺利。 我和程乙是因为工作关系有所接触，然后日久生情的，就和普通的恋爱一样。 说这话的时候，迟志涵声音轻柔，微微低着头，露出一点点梨窝。 他很好。 像是说不出他为什么那么好，迟志涵局促了一下，然后加重了音量补充， 他特别特别好。 苏秋对这段的描述备注的是像一个得不到肯定的孩子，多少有演戏的成分，可是迟志涵这几句话说得特别真心，真心到在场所有的记者都安静了一下。 所以您的意思是程乙先生的抑郁症并没有严重到不可以谈恋爱的程度吗？ 一名记者突然插话，迟志涵几乎立即激进愤怒地回动， 他没有抑郁症，我一开始就说过了，我们会保留起诉造谣者的权利。 没有抑郁症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不愿意露面？入选威尔艾斯纳名人堂本来是国人的骄傲，他在颁奖的时候不露面我们可以称之为低调，但是在这样全民质疑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是否应该有告知的义务？ 另一名记者问的问题很长，事先设定好的，方便进入下一个环节。迟志涵吸了口气，这是整个访问过程的关键转折点，这个问题之后他就可以开始控制眼泪控诉记者和网友。如果程乙真的有抑郁症，在这样的逼迫下简直是推着他去送死。然后就是一长串看似无意实则洗脑的抑郁症常识科普，这个问题他倒背如流。深吸一口气，两手握拳放到身后，做好了一切预设小动作之后，刚准备开口，就被一位穿着卡其色马甲的记者打断了。 咱们能不能不要走传统的过程了？记者追求真理的底线都被钱吃了。 记者斜斜地看了迟志涵一眼，露出了鄙夷的表情，歪嘴笑了笑。 现在微博的热度那么高，被煽动起来的粉丝已经开始组织去出版社抗议，一个拿过那么高奖项、有国际影响力的漫画家造成了如此恶劣的社会影响，本人却一直没有出现。哎，我想问问迟小姐，您这样单方面站出来，原因只是因为程乙先生和您有过两次合作，我们并不知道你们是否是男女朋友， 也不知道您今天站出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甚至不知道您本人到底是否认识程乙先生。 记者说这话的时候，一双带着嘲讽的眼睛一直盯着迟志涵。 现在这个年代呢，有很多不顾人性道德蹭热度的人，我希望迟小姐不是，但是需要您给个证据。单凭两次合作真的无法证明您就是程乙先生的女朋友，您如果不是程乙先生的女朋友，就真的没有立场站在这里眼眶含泪的控诉媒体舆论造谣。 迟志涵克制着让自己不要看向后台的苏秋，流程里没有这个问题，现场层层管制，却仍然放了不该放的人进来，而且一上场就用记者的底线这样的言论站到了道德制高点，并且直接质疑了他迟志涵的身份，甚至质疑了整场记者招待会。那就说明他迟志涵快成功了。迟志涵没办法第一时间看到直播下面的评论，但是对方这样坐不住，代表舆论已经开始往同情他的方向走，下一步让大家相信程乙真的患了抑郁症，但是仍然坚持画画就会变得容易，而最终让所有人知道程乙的抑郁症，并且同情程乙的遭遇后，他的任务就完满了。心跳开始加快，他非常无语地发现自己居然在成功在望的时候突然变得紧张。这位记者的质疑在上课的时候苏秋提过，所以他们也做好了相关准备，他其实不应该紧张的，但他在成功在望的同时发现了自己对成功的渴望，于是紧张感就这样微妙地开始发酵。迟志涵咬唇，他沉默太久了，久到下面的记者开始面面相觑，而有几个看起来面露不善的记者也蠢蠢欲动地打算在他慌神的时候再追问一些问题，让他彻底乱了手脚。放在采访席下面的手机也亮了几下，苏秋应该发现了他的不正常，所以打算采用后备方案。迟志涵再不说话就失败了。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